攻读那鸿先知书第三章。 迫塞血债的城，满城欺诈，处处劫掠，抢夺不息。听，西边嗖嗖，车轮隆隆，战马奔驰，战车疾驰，骑士跃马，刀剑晃亮，枪芒闪耀，被杀者众，死者成堆，尸体无边，人人被尸体绊倒。这都是因那娇艳野烈的淫妇、行巫术的女巫的许多淫行所致。她以淫荡欺骗了列邦，用妖术迷惑了万民。看，我必攻击你，万军上主的断语。我必将你的衣裙掀到你脸上，使万民见到你的裸体，使列邦看见你的耻辱。我要将愤怒抛在你身上，侮辱你，使你成为借鉴。凡看见你的，必逃避你说，尼尼微终于毁灭了。谁会向他表同情？我从哪里能找到安慰他的人？你哪里能胜过那位于尼罗河上四面环水的诺阿蒙？他有海为屏障，有水为垣墙，固石和埃及是他的力量，力大无穷。普特和利比亚是他的助手，但是他也被掳去充当俘虏，他的婴儿也在各街头被摔死。人抽签分配他的贵族，用铁链缚住他的近身。你也要这样被攻破而消灭，你也要找一个安全处为逃避仇敌。你的一切堡垒好像早熟的无花果树，人一动摇就落在使者的口里。看啊，在你中间的百姓都是妇女，你境内的门已被你敌人敞开，火已烧毁了你的门栓。你应吸水防备围困，应巩固你的堡垒，踏粘土，踩胶泥，紧握砖行。火要在那里烧灭你，刀剑要歼灭你，把你吞食，有如蚱蜢。你尽可增多你的人数，有如蚱蜢，多如飞蝗，增加你的商贾，多过天上的星辰。蚱蜢一脱壳就飞去了。你的守卫正如蝗虫，你的官吏正像一群蚱蜢，冷天蛰伏在墙上，但太阳一升起就飞去了，没有人知道他们究在何处。亚述王，你的牧者已酣睡，你的贵族已永眠，你的人民已散在各山上，无人再能聚集。你的疮已无法治疗，你的创伤是致命伤，凡听到你这消息的都朝你鼓掌，因为有谁没有时常受过你的虐待。